在艱泥嚟戰鬥到底， 橫跨廿載，癲狗照吠，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！請大家立即訂閱《癲狗日報》電子版。 好啦，我哋又翻嚟啦。咁我哋下半段嚟講咧，就最主要就係黃師傅咧，就繼續講翻 啲日主。 今年嚟講啊，流年嗰個日主嗰個喜忌啦，同埋大家要注意啊， 戊戌年嘅一啲喜忌注意啦。 咁我哋睇下第一張 PowerPoint， 睇下個日主咧就係、是、 上次就仲有啲 係啦，就係話個丙嘅日主咧係屬於新弱嘅， 未講曬嘅， 未講曬嘅。 咁啊，譬如丑戌。丑戌或者未啊，咁都系啦，呢啲都系属于相食啦，咁啊，所以喺翻呢个如果新药嚟讲咧，咁啊属于一个忌神嚟嘅，咁啊可能系都系呢啲情绪波动啊，咁而譬如下一张图啊丑啊未啊，嚟下一张啊再下一张啊，譬如丑戌未咁三型，咁啊当然啦，就睇翻佢个六亲位置啦。通常丑戌未三型都系刑及六亲啦。 年柱嚟讲就如果后生啲就可唔可以讲、這個、 就可以影响 祖父母咧？系咪祖父母？ 咁啊，如果譬如好似而家呢个未咁啊，喺个月柱度，咁月柱我哋就睇翻呢个父母宫。 父母宫系 系啦，咁啊可能啲关系啊差啲啦，疏离啲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话成日见面，可能会嗌霎多啲啦。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化解下？ 可以咪咩咯？ 咪请爸爸妈妈饮多啲茶。 被啊，咁啊呢啲一啲必然噶啦。咁但系你话有时啲嘢可能倾唔埋嘴嘅，咁咪少啲见面咯，系嘛？咁啊，将个问题唔好再恶化佢咯。重点就唔好将佢恶化啫，系嘛？系话呢样嘢好紧要。咁啊，譬如再嚟睇下一张啦。下一張咁啊，嗱，譬如辛酉戌， 辛酉戌 呢個金局嚟， 回咗個金局。 係啦，咁金係咩咧？金啊，其實係一個財星嚟嘅。咁啊，呢個財星嘅其實就話俾我聽，即係譬如都講啦，嗱，辛弱就唔可以用財啊嘛。咁你又有相食辛財，咁啊，譬如今年就要注意，即係可能使錢啊，使得多咁啊，要自己要注意一下喂。咁既然知道自己今年行个财运破财，咁点啊？咁梗系选择一啲譬如使喺一啲开心钱度啦，譬如去下旅行啦，或者 帮小朋友搞个生日会 啊，食饮饮食食啊，咁啊，因为啲财都系同饮食有关噶嘛，系嘛？咁啊，但系咧就如果男性咧要注意一样嘢啦。即係你合咗個財局咧，即係話唔定就即係有一啲異性緣啊，會埋你身啊。但係嗱，始終一樣嘢係忌神嚟嘅。咁啊，如果忌神嘅話咧，即係話埋你身嗰啲咧，都唔係咩好， 不懷好意啦， 唔係好東西啦，叫做咁啊。咁應該講就係話，亦都容易帶嚟咩咧？帶嚟一啲感情煩惱啊，或者叫做如果已婚者咧就。即係可以話一個劫嚟㗎啦，咁呢樣嘢真係一定要注意。咁成日我都講㗎啦，人咧始終係有選擇權啊，咁你可以擋咗佢，係嘛？甚至乎梗係避之則吉最好啦，係嘛？尤其是已經有另一半嘅朋友啊，咁啊呢啲更加啦嚇。咁啊，所以就唔好去因為受呢樣即係叫做咩咧，或者啲美色而影響咗自己嘅前程嚇。有咁啊，有咁嘅元素㗎，係嘛？你相食身材啊嘛，係嘛？除非你話喂你自己個命局嗰個印星強係嘛，印劫強咁啊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嗰個壞嘅影響咧，就 總言之就經過，總言之經過啲花街柳巷咧，直行直過就算啦嚇。 冇經過添啊，直行避之則吉添啊，係嘛？使開心錢啊，冇問題嘅嚇。咁啊，我哋再睇完呢個辛酉戌啦，咁我哋咧就再睇下一張啊，下一張咧。咁我哋就睇咗呢个丁嘅日主啦， 丁火嘅日元啦。首先，身强嘅人系点嘅先？ 嗱，丁嚟讲咧，其实好多人都会有一个观念，就系话丁火咧，始终冇丙火嗰个火力咁 強橫，因為丁火比較弱， 柔弱， 係啦，同埋即俾人感覺係搖擺不定啊，甚至乎即係有時可能佢喺啲決斷力嗰方面咧，都係比較猶豫不決。 但係丁火經過丁火嚟講。雖然是咁啫，但係有佢優秀嘅一面。 咁啊，任何嘢都有優秀，譬如佢心思比較細密啲啦，係嘛，亦都比較主聰明啦，冇咁因為丙火急躁啲。 係咪娶老婆娶丁火日元嘅好啦？ 咁啊，睇翻佢你係忌神喜神啦。即係我成日都係講話分喜忌嘅。 如果佢係喜神咧，就幾好啦，係嘛？ 咁啊，如果你話喂對翻呢個戊戌年喎，咁佢係一個粒雙食。 因為咧，如果咁樣啲男性見到個。就不是找老婆變成找丁的了、 啊、真的是找丁的、 啊、真的是找丁的日元的女性 都是整個八字去看的、啊、這個是個日主來的，但是 對日主這個戊戌年來說呢，他其實都是雙食啦、啊、身強為之喜神、啊、雙食來說都是一些開心嘢啦，計劃啦，或者甚至乎話有名譽， 好多 idea 名譽啦，可以講名譽啦，即係譬如，你如果你個今年行呢個戊戌年，你係丁日主嘅，如果你嘅命格又有財，又比較多啦，相食財咁身咧，即係俾我哋知道一樣嘢啦，咪先名後利咯，即係可能你要喺工作上，如果打工嘅朋友，即係話喂我。有個表現係嘛？工作努力咁啊，出咗名，有人想識你咁啊，從中咧就帶協你揾到一筆錢咁樣咯。咁啊，再嚟我哋睇一睇嗱，如果丁日主嚟講咧，有啲乜嘢可以同丁嚟合咧？就 丁任合啦。 係啦，咁任嚟講咧，就對翻嗰個日主咧，其實係一個官嚟嘅。 丁任合咗乜嘢啊？ 丁任合木嘅 木，哦，入咗木系咯。 木咧就系入吓，但系如果未合嗰阵时咧，嗱，当然啦，我哋都成日讲啦，合体化唔化啦，睇下佢月令俾唔俾化啦，系嘛？咁如果佢化嘅话，咁你合咗呢个印星咧，其实就唔系咁好噶啦。咁啊，可能喺个咩咧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，咁啊，呢个印咧就系一个忌神，咁啊，印又克相食嘅。咁可能就係話，如果你本身嘅命格呢個印星又比較重咧，咁啊容易可能出現一啲咩咧情緒不穩啊，或者成日唔開心， 諗嘢諗唔通， 係啦，又或者可以講話佢嗰個工作上遇到一啲麻煩嘢啦、小人啦，成日俾人督背脊啊咁樣咯。 啲計劃啲 project 難以推行。 係啊，咁樣咯。咁你話喂，如果你唔合化嘅，咁啊好啲。合啊，佢唔化嘅話咧，咁如果你有財通關咧，咁啊，對於你嗰、那個印星嗰個影響力咧，就會減弱咗嘅。咁啊，始終一樣嘢又有財，咁啊，相食財官咁樣咧，咁啊，可能就亦都會咩咧，容易喺工作上，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，有表現出咗名，揾到錢咁啊，甚至乎有升職加薪咁樣啦，咁啊就睇自己本身嘅命格。有冇印星喺度啦？強唔強？咁如果因為識八字嘅朋友都知噶啦。如果你話喂，我有官，咁而好似而家呢個例子係身強，咁我就唔可以用得印嘅啦，係嘛？有印就唔可以用到呢個官喺度，咁啊，避免嗰粒印星加強咗個力量咁解啫。啊，咁啊，再嚟我哋睇一睇下一頁。咁啊，下一頁咧就嗱，而家咧就有一個例子就擺翻貴落去。咁啊，戊癸合火，咁未合嗰陣咧，佢都係一個官煞嚟嘅，咁啊，都係主要一個喺官煞嚟講，都係講一啲工作上嘅事情啦。咁啊，而家戊癸合火，合咗火係咩咧？就同丁日主一樣咯，咁啊，即係咩啊？劫比咯， 劫比 係啦，咁劫比，咁你身強，咁身強如果行劫比嘅咧，咁啊，其實如果單單咁睇翻劫比咧，就一個。可能就出現一些什麼呢屬於忌神呢，就譬如說洗錢那方面就會比較多啦，支出。如果你說本身你是一個男命的話呢，那麼比劫就黑財，那麼可能如果你說喂有女朋友啊，或者有另一半的人男性呢，就可能注意一下，喂可能會 很多阿嬌 係啦，有啲有啲競爭者出現咯，係嘛？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另外一邊睇法咧，因為劫啊身相食嘅，如果你本身你相食咧，因為戊戌年啊相官相食啊嘛，咁啊你嗰個相食旺嘅咧，咁其實佢呢個劫比咧就唔需要話太擔心嘅，啊即係劫比係身相食，最多你就話可能咧我使下錢。啊、或者、用錢去買一些計劃、啊、或者買、一些名譽上的嘢啦，咁樣咁使下錢咧就問題就不大嘅，啊咁啊唔需要話太擔心啊，最緊要你話喂你係嗰個叫做咩咧，即係我哋叫通關啊，有呢、這個俾你通到關咧，咁啊呢、這個劫比身相食咧，咁啊唔需要話太大問題啊，最多係破下財咁解。咁我哋再嚟睇埋下一張，下一張咧嗱，除咗戊癸合，咁啊丁壬又合， 丁壬又合，又合 咁都係嗰句啦，合唔合化咁解嘅啫。丁壬合木，咁啊木咧都係一個印星，咁啊又有嗰個劫比，咁啊嗱，但係如果咁樣咧就窄細少少啦，咁啊變咗咩咧？佢啊呢個印劫傷身啊，咁、啊、但係身旺喎、啊，身旺 旺啊，旺好多嘢啊， 忌神嚟嘅喎，咁啊好、啊、容易咩咧？咁啊印又黑相食喎、啊，咁啊好容易出現一個問題咩咧？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喺如果做生意嘅朋友啦，就容易公司咧出現一啲資金周轉問題啊， 嗯、 啊或者甚至乎 好多 印星強個力量大咧，就甚至乎執笠啦。 好多時呢啲工通常嚟講咧，就係話佢想諗去做嘅嘢係做唔到嘅，即係話咧得個諗字嘅啫。 咁亦都咁講，亦都咁講，就算你做到都唔可以去做啦。如果真係呢啲話， 好大嘅挫折咯，可以遇到。 即係會出事啦， 會出事係啦，出事 呢個挫折就都幾大下㗎。即係因為你印劫。都是忌神啦、啊，係、嗯、嘛？所以如果你話喂有啲咩計劃係諗住去要實錢投資嘅話咧，真係要攞錢咧，就真係要考慮得好清楚。除非你話喂我嗰個計劃性咧，就可能係長遠啲嘅。但你話喂，如果我淨係一啲投機或者投資一啲短暫性嘅咧，咁啊今年就暫時忍一忍，就唔好咁衝動先啦。啊，尤其是咧，如果當你印星咁重嘅話咧。你做嗰啲，如果你話即係做一啲比較偏偏地嘅行業， 冷門啲啊，可能 唔好話冷門又好，偏啲嘅有啲偏門嘅做偏門嘅，就更加要小心。小心啲咩咧？啊，第一個即係個個唔及都及唔到嘅，你咁重印星咧，就肯定第一個咧差佬就及住你先嘅嚇。因為呢啲例子我遇好多啦啊。咁啊，所以就喺呢個叫咩咧？呢、這個喺個實行嗰陣時咧，就一實行之前一定要自己度清度楚啦。咁啊，但係始終行呢個忌神運咧，都係叫做咩咧？穩手就好過走去搏命啦嚇。咁啊，我哋再嚟睇下一張。下一張嗱，下一張咧就卯啫， 卯戌都合咗個火喎。 係啊，即係話兔屬兔仔嘅朋友啊，如果你為今年行戊戌年，咁啊卯戌啊合火，咁本身咧就戊戌咧就對翻個日主其實係一個相食嚟嘅，但係咧卯咧本身係一個印星嚟嘅。啊，咁呢度都寫住咗偏印啊，咁啊，其實如果你喺身強嚟講，都係唔係咁好噶啦。不過咧，就卯戌就合火，咁啊合咗火咧，就係一個劫比，都係唔係咁好，但係就始終好過個印星，因為頭都講到啦，你有個火，最多咧你都係一個洗錢。啊、你都可能有啲破財損財， 俾人劫財， 係啦、啊，或者係啦，或者男性頭先都講嘅男性朋友，可能嗰個另一半有啲競爭者出現，咁所以而家真係有呢個命格嘅朋友要注意翻咩咧？ 對自己的另一半好一點，否則就真的有機可乘的被人哋。但是始終一樣嘢啦，結比新相識啦，所以佢亦都係一個咧，我哋稱之為一個富伯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對於相識係一個喜神嘅朋友咧，咁都係一個幫助嘅嚇，咁都係唔會話太差啊，都係一個好事嚟嘅。除非你話我印重咁啊，真係就扎實啲咁樣嚇。咁啊，譬如就好，我哋再嚟下一張，下一張就睇一睇嗰個五火啦。嗱，咁五火其實 五戌係咪都係 都係火啦？係啊，都係，但係個力量就 半合 就大過頭先馬啦。咁但係本身五咧都係一個劫比嚟嘅，啊，本身都係劫比，咁合埋呢個戌流年呢個戌呢個戌火咧，咁啊叫做咩咧？個力量大咗啲啫。咁其實個睇法咧就同卯戌嗰個都類似嘅，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話喺一個這個叫做咩咧？這個男性嚟講咧，佢出現嘅第三者，即係競爭者啦，叫就唔係單單指一個咁簡單嘅啫，可能就係話出現多兩個，咁啊會多啲，因為始終都係合咗局啊，合半啊，半合啊，咁啊，如果你話喂，我變咗成人五戌咁啊點咧？啊咁人五戌嘅話咧，咁嗰個局咪再大啲咯。嗱，譬如好似下一張，我哋睇翻。下一張如果是那個人五戌的話， 三合局， 因為本身大家都看到人呢是一個印星來的，那他本身如果在個身旺的命格來講，那其實他本身都是一個忌神來的。那這個忌神呢，如果我們即是如果我的經驗看回呢，他本身丁日主有這些 三合局， 這些三合局啊，或者本身就印星那麼重呢，首先一件事啦，他的性格呢都是可能會比較 火爆， 不是火爆是小氣一 點，哦，小氣哇，就是，那麼多火還不火爆， 心胸啊，加上衝動，衝動小氣都來衝動， 衝動， 但是主要說的小氣，即如果你說在一個女性角度看，一個男人如果比較小氣呢，就比較紮實，所以在感情上那方面可能你自己要調節一下，將自己的心態就不要去，即係不要表現得那麼小氣，大方一點，有時得失成敗呢，即係都是天注定的，是你的，始終是你走不掉的， 學識放下， 是的，如果它不是你的呢，始終一樣嘢，你點強求都冇用嘅，有好多嘢都係天注定，所以有時我哋喺一啲八字啊、命格上咧，就會咩咧，就會睇得到一啲發生嘅事情，或者佢本身嘅性格。咁如果知道自己嘅缺點咧，就應該要改一改佢啦。 我哋有句説話就一切皆由天定，就半點就不由人啊嘛。 係啊， 有時真係要， 所以咪成日都講咯，簡單啲咪就係做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最緊要盡自己嘅責任啫。咁但係呢個火局咧咁強嘅話咧，佢劫比啦。嗱，如果真係有呢個局合局嘅朋友咧，其實唔好話今年啦，我相信喺上兩個月人月，即係過年嗰個月啊，佢都已經使咗筆錢㗎啦，因為我有幾個客户都係嚟揾我批流年嗰陣，都已經 啱啱好應 咗呢一個局㗎啦，因為人月啊嘛，都係人五戌啊嘛，係嘛，咁啊再加埋佢嗰個使錢嗰方面咧，就有啲仲係話使得唔開心啊？點解咧？因為佢相食為喜神啊嘛， 係 嘛？咁啊劫比啊黑相食啊，咁佢咪使啲錢咪唔開心？ 俾人劫走咗一定唔開心噶嘛？啲錢肯定就唔係嗰啲正正常常咁樣食餐好嘅，玩得又開心。 咁但 係 有啲嚟噶啦，你啊可以有時一句老説話就話破財擋災咯。咁你話係咪真係擋到災咧？就未必嘅。不過你咁樣諗咧，叫做個人嘅心態就 開心啲咯， 舒服啲咯，係嘛？咁樣好，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張。下一張就辛酉戌， 變咗 辛酉戌就本身咧，辛酉呢兩粒金咧， 金嚟 嘅，都係財嚟嘅。咁但係咧合咗一個金局咧，咁都係財，只不過個力量大， 力量大好多。 但係咧就恭喜佢啦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啊而家佢戊戌年又有個辛酉呢個金局嘅話咧，即係話佢今年咧 個財運好好， 係啦，揾錢運啦。 啊所執行的計劃啊，甚至乎出咗名出到名啊，你話如果在一些行業上要有一些叫做咩咧，可能比賽啊，或者是讀書的朋友啊，或者學生嗰陣，今年你哋可能就係話會名揚四海啊，啊，然後得到一些資金啊。即係或者叫做獎學金，亦都唔出奇啊！如果係工作嘅朋友咧，就係、是、喂先出名後有利啊！咁啊，尤其是誒、做一啲行業係可能真係要知名度嘅嗰啲啊，譬如一啲譬如演藝界啦，或者設計方面嘅朋友啊，係嘛？咁啊，甚至乎可以話我哋呢一行都係嘅喎，係嘛？即係你有名係咪？ 有名 識到你，咁你咪。你咪出咗名，人哋咪揾你幫幫襯你咯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喺呢個財運嗰方面啊，各方面都有進帳啊，亦都係比以往有提升。咁而男性嘅女人緣咧，都係會強咗嘅啊。咁啊，埋身嗰啲咧，都係幫到自己手嘅啊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如果你譬如你已婚嘅，咁啊，梗係呢啲就避之則吉啦。咁啊，梗係實際啲，寧願要錢好過啦，係咪先嗱？呢樣嘢即係人啊，無他嘅，所有人都係求咩啊？妻財子禄嘅啫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就自己揀擇嗰方，即係選擇嗰方面，自己要知道翻啊，問清楚自己要啲乜嘢。你話喂，今年原來我係未有。未拍拖啊，或者未結婚的朋友，咁你今年個財咁強咧，咁你嗰個選擇亦都多咗咯。 男性嚟講，點仲係啱啦？你正財本身就係 即係 妻位嚟噶嘛。 有女朋友拍緊拖嘅，未結婚咯， 就可以拉埋天窗 啦。即係譬如你話係個新友。啊，個有喺夫妻宮嘅，咁你今年就一個結婚嘅適合年份嚟噶啦，拉埋天窗啊咁樣噶啦。咁我哋再嚟睇下一個，下一個咁啊睇翻嗱，未術都係一啲 型啊，未術就， 但係都係嗰句啦，佢身強，咁始終佢都係。相官係咪相食嚟嘅？ 相食 嘅都係相食嚟嘅，咁所以都係 好事嚟嘅。 係啦，咁你話出現啲大問題，雖然有型啦，都唔係咁 大問題咯， 唔係咁需要係咁擔心咯嚇。尤其是你話可能就係有啲些少嗌煞又緊有噶啦啊！就算你話喺落埋個丑，譬如丑出味嗱，譬如好似喺下一頁。 啊，唔係，我想嘢請教一下你。係。嗱，如果佢呢一個未衰嚟講，本身嚟講咧，就其實佢嘅食神啦、啊，同埋相官又唔係忌神啦、啊。咁、如果斷咁樣，可唔可以咁樣斷咧？食神嚟講，佢今年嚟講未就係屬羊啊嘛。係、咪？如果今年食多啲羊肉好啲咧？ 食多啲羊肉好啲。如果俾我，我就唔會咁諗啦。俾我唔會話食多啲羊肉好啲啦。咁啊，如果俾我咧，就最重要係乜嘢咧？自己帶翻一啲合自己五行嘅 吊嘴啦， 係啦。譬如咁講譬如好似話我哋成日用八字都係印劫傷財官， 係啊，印劫傷財官， 即係我哋可以話一啲叫做十神牌啊， 係啦，類似呢啲咁樣。 原來我個命格，我係喺譬如嗱，呢個身強啊，唔喺用印星嘅， 係 咁我要用財咁，因為你相食有嘛，咁你冇財，你冇財通關咪帶， 咁啊要正財 係啦，要財 或者偏財 係啦， 咁啊得啦，旺翻佢 係啦， 旺翻佢， 通翻個根佢， 通翻個根佢， 咁啊等個相食啊幫你生財係嘛， 冇錯， 咁你咪容易。即係個財運未容易積聚翻咯。 但係個十神牌算唔算係將個貴人、將個用神擺喺個身上邊咧？ 算 㗎，算啦，嗬。咁啊，補翻個八字不足。 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譬如我自己睇八字，幫人睇八字，我都成日教翻啲醫客，就係話點樣平衡翻自己嘅五行。係 啦，冇錯。 點樣即係你缺啲乜嘢，或者你起啲乜嘢嘅，你咪用翻佢咯。咁你話我唔又。那個忌的那我當然不要用啦， 當然是 吧、譬如我們又看下一頁，下一頁就看回丑，其實丑味也好，再來看下一頁丑戌味也好，譬如好像丁未的那個日柱，夫妻宮， 做夫妻宮、即可能跟太太或者老公有些爭拗 的，是的，這樣你說 但始終一樣嘢，佢起神啦，所以些少嗌霎啦，無可避免啦。 都係可能拗下去邊間度飲下茶啫，去邊度 high tea 嗰啲 嘅啫。係 啦，係啦，開心嘢㗎呢啲冇錯啦。 或者計劃去旅行， 係啦， 可能嗌下 一個要坐遊輪，一個要去歐洲， 或者去邊個地方， 係啦，冇錯。 咁啊，問題不至於太大。 係良性嘅互動，應該可以咁樣講。良性嘅互動。 我哋而家睇到再下一張新藥嘅。新藥就調翻轉啦，其實有時候可以好簡單去睇，等新強咧就忌印劫，咁而家新藥 新藥就要印， 新強咧 新強就 新強就忌印 忌印劫啦， 係啦， 新藥就要印劫啦， 印劫 一定要印劫， 即係傷財官咧就為忌嘅，咁譬如而家對翻個戊戌年咧，佢係傷食嚟嘅，咁啊即係叫做咩咧？呢、這個天干地支咧叫做通根啊， 蝕身就係蝕身生財咯。 咁啊，呢一個相官就係一個忌神嚟噶。咁佢咁樣通根咧，即係就會咩咧？喺一個情緒上咧，就可能會 比較波動啲。 係啦，甚至乎啊，如果工作運嚟講咧，可能小人都會比較多啲嘅喺今年上，因為呢個譬如一啲或者在一些思維上經常想錯事、啊、或者令到你情緒又不開心、啊樣啊嗯、但也不需要太擔心的，因為都是一年而已、嗯、如果本身你命格是、本身的命格自己起神比較多的呢，你始終一樣就是、影響力都不會指太大。譬如好像我們看下一張下一張那個呢，就對翻呢個壬水，咁壬都係一個官啦，官，但係丁壬就 合咗木喎、 啊，嗱咁就有幫助啦。如果合咗個印星合化嘅話咧， 合化咗， 咁有粒印星喺度幫你護住， 有粒木喺度， 印就克相食，咁你嗰、那個。戊戌嗰個相食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雖然係通根啦，咁但係佢個你有粒印護住嘅話咧，你始終一樣嘢咧，佢嗰個相食嘅壞嘅影響力咧都唔會話屈得去邊啊，始終你有個印喺度啊，咁啊當然啦，你話冇你合唔化嘅咁啊就扎細少少啦嚇，咁啊如果你本身個命底又有粒財喺度咧，咁啊變咗雙財官三粒咧， 冇錯就扎細啦，咁啊扎細大鑊啦，係嘛？ 咁所以有時啲嘢自己都要知道自己個命格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再睇下一張，下一張咧有一個癸水，咁啊癸水本身都係官煞嚟嘅，咁啊官煞嗰方面咧就係、是、合咗流年個戊啦，戊癸就合火，咁要合火就一定化噶啦，因為有戌字喺度啦。咁戊癸合火之後就變咗咩啊？火同個丁對翻即係劫比喎，咁啊唔同喎、啊，本身可能個嗰、那個運勢冇咁好喎、啊，今年就調翻轉頭，咦有劫比就好啲喎、啊，啊今年個財運會提升喎、啊。咁啊，譬如或者同朋友之間嘅合作啊，或者同同事之間嘅相處咧，都融洽咗喎嚇。咁啊，但係都係有一樣嘢咧，亦都注意啦。咁因為你合咗劫比咧，始終如果你本身男性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財星都係屬於女，即係女朋友啊或者老婆咧，都係會可能有啲競爭者。不過咁講，咁佢爭你唔贏嘅。除非你話係身強嘅啫，咁如果係身弱咧，我相信係爭唔贏嘅，因為嗰個係你嘅喜神。 嗯哼， 咁啊，再嚟我哋睇埋下一張，下一張咧就丁壬合，再加埋戊癸合，咁啊又木又火， 又火哇！ 咁啊恭喜佢啦， 咁啊好強啦。 咁啊呢個身弱嚟講啦，啱啱都講啦，咁啊。對於呢、這個印劫 印劫比 起神咁合曬又化得到嘅咧，咁你呢啲全部都係對自己係有幫助嘅，即係話今年咧喺一個譬如開創事業啊，或者喺工作上啦、啊，都會升職加薪啊，比較有出咗啲名氣啊，或者喺同事上咧。受人尊重的個程度咧，都會比以往提高了嘅。咁、譬如我哋再嚟睇下埋下一張，下一張就一個卯戌。 卯戌， 卯本身都係印嚟嘅啦，本身都係印，印始終對自己好啦，身弱係嘛？ 合咗個火， 合埋個火。 咁即係話咩咧？你喺如果你話今年你計劃有諗住同人合作做生意嘅，咁都係一個今年嚟講係好嘅一年嚟嘅，就好把握。因為始終今年咧木火都係比較旺啊，咁啊加埋自己個命格咧都係起木火嘅話咧，就一定事半功倍咁樣啦嚇。譬如下一張睇埋五火咧，五火。再加埋人人五戌啊，人五戌都是一個火局，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，因為你咁強嘅火局合化之後咧，即係去亦都咁講一樣嘢。如果你係做生意，我相信你今年嘅財運或者你公司嗰個叫做收入啊、營業額啦、啊。都一定有提升的、啊、甚至乎剛才都說可能在人月那陣就已經有筆錢到了，已經袋了落袋了已經、啊、再來我們再看下一頁，下一頁就是辛酉戌、啊、這個丁酉又放在夫妻宮，這個財來的，這個財呢就調回轉了，因為忌神、啊嗯、相食辛財變了什麼呢，咁啊，使錢嗰方面咧都多咗啦。咁啊，而坐咗喺夫妻宮嗰度咧，可能 追女仔啊，使喺老婆身上就好多啦。 係啦，肯定啦，係啦，即係呢啲使喺女使女人錢， 係啦， 使喺女人錢身上咯，係嘛？咁好多時可能咧，嗱，行到呢啲運咧，自己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啲朋友咧，係咪喺今年？點解呢個特別使錢喺女人身上？ 同埋女人身上 係啦，但係咧同朋友嗰啲咧就少咗，或者對朋友就孤寒咗，使咗落女人度咧就闊綽咗，啊，仲唔係話少咁滯喎？係嘛，一定係多添喎，啊，因為合咗個呢個金局啊嘛，辛酉戌啊嘛，咁我哋再嚟睇下一張，下一張就未嗱，未呢個咧其實都係相食嚟嘅，咁啊丑加埋丑。同埋呢個丑戌未，係嘛？再睇埋呢個咁啊，不論你齋淨係一個丑好未好啦，咁都係一個單單一個形咧，同個戌就咁，但係個力量嚟講咧，始終都係唔夠一個三形個丑戌未咁強嘅。咁而呢個食神咧，咁啊呢個相食啦，或者我哋統稱。如果你有呢個局嘅話咧，就真係要注意一下啦，即係情緒上或者真係會更加即係差啲啦。咁啊，咁如果你話本身自己嗰、那個一啲計劃啊，因為通常行到呢啲運咧，我哋都容易睇到佢咧有一啲新嘅計劃啊，或者一啲諗法咧，點都好啦，就始終就唔好去實行住啦。或者是忍一忍手先，如果你说可以打住份工先的，那做住嘢先，就不要想住自己就开创事业，如果不是就只会令到你什么呢即是叫做什么想错边即是明明得的，当你行紧好运嗰阵时梗系得啦，系嘛？如果行紧衰运咧，你谂咩都系错。明明人哋睇系啱嘅，但系你做落就错嘅。啊，我相信好多呢啲好多朋友咧都曾经有过呢啲经验噶啦。咁所以有时咧，如果你能够了解到嗰个自己个运势啊，加埋头先好似我哋讲啊，如果识得带一啲十神牌啊， 輔助一下， 輔助一下， 平衡一下自己嘅五行， 中和翻自己嘅五行 啦嚇，好有幫助嘅。對於助運嚟講就 絕對咧，就對自己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你行衰運都好啦，衰忌有個譜啦，好運就相得益彰咁樣啦。 好啦， 咁好啦，今日 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 好， 拜拜。